哎，可是还是有人不知道格雕是什么哎，要不要先讲一下，我们再直接进入节目？ 格雕吗？格雕是台语，中文叫高潮。我没有办法很正经的解释这件事情哎。 麦克风推前面一点，要开始了。你有办法像我这么近吗？ 要这么近， 没办法， 要这么近。 没有，好，没关系啊，反正你的声音都比较清楚。 对，因为我跟你。我不用那么大声，因为我朋友说他听我们节目，他觉得我很吵。 你没有，你吵，你吵是因为你笑都不躲麦克风。 哦，好啦， 坏习惯，你下次要笑的时候，我先呼你巴掌，就歪到旁边去笑。对，这样一样是收音很好啊。但是你正常讲话的时候，高跟鞋不要踩。预备，开始。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的主题是 男女格调大不同。 今晚你割掉了吗，小彪？ 哦，对。 好，今天要谈的就是男女高潮大不同，听起来有点害羞，但是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呢，有的人在谈恋爱觉得性爱就是可以分离，那就是我们前面几集聊的，就是开放式关系。但是有的人呢，性爱是不能分离了，他可能是先有爱然后才有性，有的人是先有性才有爱，所以有一些人是从炮友变情侣，也有从情侣分手之后变炮友。那我觉得这两个不管怎么样，这两个的有一个结论就是他们性事很合。 哦，对 对，只是情感不一样。对，因为炮友变情侣就表示他们之间有情愫产生，然后情侣分手之后变炮友，就表示他们知道他们彼此不适合，但是性事却 合。好，没关系，我们直接进入格调，因为你刚刚讲一连串， 没有，你有没有 觉得很佩服我？我有，因为你刚刚讲一连串下来，然后我没有办法接话，是因为我脑袋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想说，对，但是重点就是，如果你的性事没有，就是性跟爱，我们说就是最好是结合在一起，不要分离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就是性事没有办法，你如果没有办法让对方隔掉的话， 也是很惨的一件事。 就是那这样会貌合神离。 所以如果性事不合又不能当情侣啊，就是只能分手，走上分手这条路， 然后就会说为什么要分手？我 不 好吗？ 就 哦，你一切都好，你真的很完美，但内心就是。但是我不要都割掉。 对，因为就两个就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所以 只怪我，我只想唱首歌。 好 ，OK， 我要让你唱完吗？ 不用。 哦，好， 因为我们现在要抓准时间，直接进入主题。 好，但是你今天还没有说今天星期几呢？ 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10日，天气晴，因为今天2月10日领薪水。刚刚看了一下户头，薪水进来了 ，OK。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男女高潮大不同。 所以你现在已经心里，已经格调了， 对，湿了 ，OK。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到 这 边了。对， 男女生的高潮只要看到钱进来就是会高潮。 啊，他还是就是边进行的时候边用钱打脸，立刻高潮， 感觉什么牛郎跟妓女的， 一直到， 对啊。太多，我们要质感的来聊高潮。 Oh, OK， 好， 你那边有什么资料要分享吗？还是有什么话题想要 让我来拿个高潮字典。格调 dictionary， 哎，我单字还可以耶。 那格调英文怎么说？好，算了，不重要。 哦，好，你有没有让我讲？好，我们应该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男女生的高潮是怎样。哎，这个可以讲自己的经验吗？还是讲我朋友？毕竟 我觉得不需要讲到今天，因为身为男人或身为女人就是有高潮的时候，我说在性爱方面。那既然要聊男女高潮，我是男生，对我来说女生的高潮好像就很像对于我们不同的生物我们都很好奇一样，所以男生当然很了解自己高潮是什么，可是他们就会想要知道女生的高潮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那你要分享一下男生的格调，就是出来就是格调嘛？ 对，男生只要是射精，他就是高潮了。 哦， 是不是很简单？我们在一起5分钟就可以录完。如果在一起单聊男生的话，男生高潮就是 又要谢大家， 对，要射出来就、 哦。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就是会一直硬撑在那边，然后假装自己很持久。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女，哎、欸，来来来，好，刚好有时候男生啊很迟迟不射。并不是代表他很持久 ，maybe 他是对那个女生无感哦， 搞不好他还是埋头苦干，干到想说奇怪，怎么还不出来？他自己也很困惑、 哦。这让我想到你上次讲的，这是一种一滴蜡不一掉的那种感觉。 哦，可是那个好难听的，你们要听吗？ 不要，我们是有 那个俚语太难听了，对，那个俚语太难听。对，好，所以虽然刚刚说男生的高潮就是射精，就是高潮、啊、你刚刚说有的 是这是绝对的，是不是？ 是绝对的， 是等号。 对，射精就是等于高潮，只是他事后或事前舒不舒服、爽不爽这样而已。他也许你感觉他好像很持久，他最后射了，好，他就是高潮了。嗯，但是未必他就是很持久，他搞不好对于其他女生他是。就是有一种憋不住，那他有时候很 就光看就哇， 对。然后有时候如果他很久的话，搞不好他第一次他可能真的很持久，第二次已经在 feel。 我们会不会就是这一集聊完，就是男女生隔掉的状态之后，大家开始就是回去在进行的时候，就会立刻就是一直观察对方的表情，然后整个过程都变得很累。 我觉得男生会比较累，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聊女生的高潮。现在女生比较不会那么累的原因，是因为男生舒不舒服其实很明显，就是其实男生的大家都说男生是看有的男生是那个下半身思考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男生要不要有反应，他其实不太能自己控制。就假如说睡醒。他搞不好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或者是跟喜欢的人牵手或接吻，有的男生就会有一些反应 哦。 对，然后你只要抚摸他、触碰他，如果那个对方抚摸对象不是奇丑无比，或是你完全无 feel 的人，嗯的话，我觉得啦，应该也是有办法勃起。但就是这个前面都可以，可是进行到中间正在进行的时候，搞不好你会觉得他很持久，但是他就是没 feel， 他出不来。可是你一定会想说，欸，出不来为什么他还会硬着可以在那边进进出出，对不对？ 嗯， 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因为持续摩擦他就是还是会有反应， 哦， 第二个是他就直接软掉，就这样而已。 哦，原来是这样， 是吧？所以下次男生， 好像 下次你遇到男生帅很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他很持久， maybe 你就要检讨自己，因为我是没有 ever feel， 是不是？ 拜托，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经验过啦。 哦，对啦， 对啦。 是突然间觉得，懂接。 还有什么疑问要问吗？ 好，那没有啊，因为你们 就 是这样啊。 对，只是有些男生，人家讲的射后不理，因为有的男生就是可能射完之后就会很累， 就是女生讨厌的射后不理。 但我后来发现，最近几年的男生，就是身边的朋友们，他都会，或是女生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哦，男朋友好像有进步，就是结束之后可能会比较对他比较温柔，不会直接就是倒头就，也不洗也不擦就倒头大睡，裸胎哥。 哎，对，我跟你说，那个真的会，那个真的很扣分哎、欸，就是 我个人是没有办法。 你都没有办法什么？ 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倒头就睡。 哦哦，对啊， 我要做一些基本的清洁。 对啊，女生一定，而且我跟你说，就是男生如果是只清洁自己的，我们会觉得那是正常。可是如果就是如果能够帮女生清洁的话，我们会觉得很体贴。 嗯哼，好，所以这个是大家，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只要细心，他都做得到。 对。 然后关于男女生高潮大不同，我刚刚已经讲完男生了，花了8分钟的时间。 不过就是一个。 很简短吧，因为你没有任何疑问嘛，就其实就这样。 因为我们分辨不出来，但是女生真的有可能会，你以为她割掉，但她说不，她其实殊不知她没有。 什么情况下？ 可能就是画个被扫下，画个就是已经有点烧，快烧下，就把前面还很生猛有力的那边啊啊啊的，但是可能到后面可能就是。你以为他就是你以为他可能有点喘，没有，他是已经喊到 他已经开始演戏， 没有那一根，对，他已经喊到喘不过了，就是想说死后啊，不会。 好，那既然你是身为现场在场唯一的女性，废话也没有其他人， 对， 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女生的高潮分哪一些？ 女生的高潮吗？哦，女生高潮分很多种，分很多种哎、欸， 请说。 有分就是内部、外部跟身心灵合一的。 好的，那我们先聊内部。 内部吗？内部高潮哦，内部高潮，你是要问哪一个部分啊？ 哎、欸，啊，你刚不是你是女生，我怎么会知道、 啊？易怒哎、欸，易怒，可能拆台就从今天 起。而且你想挖洞给我跳，我如果分享出女生内部高潮的话，不是我好像就是百人斩、千人斩，是不是啊？我竟然就知道这件事。 内部高潮好像我有听过，好像是跟就是器官有关系，对不对？子宫还是什么的？ 就是比较哦，对，我有一个姐妹，不能讲姐妹，讲朋友好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易道，因为他就是本身就是好像是比较好像是子宫的那个 子宫颈， 对，比较短。 我怎么会知道子宫颈？因为有子宫颈癌啦，哦，所以我是猜的。我刚是子宫颈问号，然后 Peggy 说对， 应该是吧。反正就是应该是说，就是穴道本身比较短，嗯，所以它就容易到。 欸，我先跟你讲一下，我们今天如果要讲到一些专有名词，我们要用震惊的声音讲。但如果开其他玩笑，我们再来开其他玩笑。因为我们如果说阴道，就会觉得很低俗。我们是认真要讨论的哦， 对，我们是认真， 所以你就是说它的阴道比较短。 对， 所以它就是好像比较容易， 就对，就会比较容易，对， 就是所谓的顶， 就会让对，就会让男生比较容易有成就感。 嗯哼， 对， 好，这个是内部的， 对。 但好，我分享一个，我以前打工的时候有一个很 open 的妹妹跟我讲说，她其实不太喜欢太弄到里面，她觉得会有一点痛。 那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性器官不合。 那对，有可能， 搞不好那个男有些女生很爱这种男生的，就是随时都可以。 对，可能他亲妹。 对，对，好，这个是内部的嘛，哦，还有其他的。 然后，哎，可是他有分状态耶，嗯，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女生，可能就是男生可能会有点微感觉，可是还是要看两个人和的那个器官的 契合度。 契合度，就是如果说就是还蛮就是。都在一起就是蛮契合的状态下的话，应该是可以正常的状态下，应该是女生在高潮的时候，男生应该是真的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整个阴道是在紧缩的 哦。 对，这就是真的有， 这是真的哦。 对，这是真的， 这是属于这个是内部感受的。 对，因为他们正在里面进入嘛。哦哦哦哦，对，就进入中你就一定会感受得到，就是那女生说她可能快到或即将要到，或者是他们已经到了。 好好，那我怕我忘记，我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嗯，女生到的感觉是什么？ 到的感觉，这个时候 你可以说你朋友分享 朋友。哎，那真的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因为那个真的可遇不可求。我跟你说，不是飘飘，不是每一次 欲仙吗？ 就是你会真的觉得很喘，真的会喘不过来耶。那个喘就不是装的， 你常运动就不要吧。心肺功能不太好齁。 没有，那是真的不一样的层次。哦，但是应该是说可能就是就算没有到高潮好了，但只要是重点是过程都舒服的话，我觉得那就都很 OK。嗯，那另外再教一个小 撇步、嗯，就是男生可以先使女生外部先达到高潮，因为还有外部其他的，嗯， 好，所以就顺着聊到外部高潮。 外部高潮之后，然后你再让他就是在进行你们的重点桥段，那我觉得应该就会比较容易到。 Okay， 或者是就算他没有到，他也不会到很滑稽，因为你知道 就是他有外部高潮了。但外部高潮是什么？ 外部高潮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外面的器官的部位啦，嗯，对，然后他们就是那个要高潮很容易啊。 哦， 对，那个就很容易， 就是不停的抚摸它之类的吗？ 哎，欸，不是滴滴龙，不是台北， 我说抚摸，我不是说舔，我是说抚摸。 舔你舔看嘛，哎， 感觉很痛，因为该逼被舔到就已经很痛了， 欸。对啊，我真的被跟蛋蛋踢到是一样的道理，好不好？ 我是说抚摸 ，OK，嗯，所以这个外部高潮简单 就，但那还是有技巧，但是可以下一集再分享技巧。 那你说的身心。心灵合一， 身心灵合一就是既有道，然后你又觉得跟这个人契合， 所以这一种应该就算是跟爱人了吧？ 对，就是跟，欸， 跟喜欢的人， 对，跟喜欢的人， 就是非炮友有达以上， 有可能是炮友， 炮友可以身心灵合一， 那就是很准啊，很准的炮友就会 哦。所以如果不是很准的炮友的话，就有可能是暧昧对象，或者是 那就是觉得有可能就是会特别喜欢，就是跟他进行这件事情，嗯， 哦。所以身心， 欸，因为葛雕真正的内部高潮真的有点可，就是有点不是那么简单 哦。 对， 那你觉得女生的高潮跟男生的什么行为有关？一，性器官；二，技巧；然后三是前戏。 我觉得都有关呢、欸。 有关吗？ 都有关啊，因为如果说你看，如果说可能你们的，我们这时候不可以讲长短粗细，我们这时候只能讲说双方的，如果这个是不契合的话，就是两种拉力都拉不会丢啊。 因为那个啊，泌尿科医生还是什么意思？就说男生其实性器官只要有，是八公分还是十公分， 好像 就够用了、欸。可是 那够用也要分他会不会，女生是不是觉得满足 会不会？我知道了啦，就很像在要杀敌人的时候，你是拿长枪还是拿那个匕首？你拿 A 红细，你拿匕首也是可以细。 对， 你如果技巧不好，你拿长枪或长剑，你也杀不死敌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真的很会比喻耶，掌声鼓励。 就是在那里台北滴滴龙，台北滴滴龙。 所以呢，来，所以是不管是性器官、 技巧 跟技巧都有相关， 都有相关、啊。 出卖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因为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是一个女生。然后有一次她在跟她的好姐妹聊天的时候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聊得太大声了，因为我们现场就是男男女女，她聊得太大声了，我就听到，我就有点惊讶。她就说她现在的这个现任老公不是她遇过性器官最壮观的。可是每一次他都可以达到佩妮刚刚说的格雕，而且是内外加身心灵。 哦， 很幸福， 很棒， 对不对？ 就是这时候真的露出一种就是 羡慕的眼神， 羡慕的眼神， 对、啊、 羡慕嫉妒恨，因为这真的很难哎，而且还是自己的老公，那多棒啊！ 然后我就听到之后，我就用狐疑的眼神看着他，他就说：“你听到了？”我说。对啊，他说我就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任何想要窥探你的隐私，但我想问你那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对男生来说， 他真的讲那么专业，身心灵格调。 对啊，他就说就全身就是好舒服这样。 对 对，然后我就说，因为男生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射出来就是一定就是爽，就是高潮，只是还是看他用什么方式射嘛。嗯，可是女生他就说，我说你之前的男朋友什么什么的，他说没有，之前男朋友就是觉得很大，然后进去就是很饱满，就这样。然后有的甚至会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可是他还是要演戏，说很舒服这样。 哦， 然后 对， 他遇到他现在这个老公，他就觉得， 那真的祝他一辈子幸福美满，因为这真的很难，可遇不可求。 而且他有说，就是他每一次，他那一次如果真的没有到内部高潮，他老公都感受得到。我说这么厉害，他说因为他其实前面他们从交往到结婚，某些大部分他都会。让她老公感觉到她，你刚刚讲的就是会紧缩，然后全身就是、 对，然后而且真的会颤抖， 对，所以发抖是真的， 有可能是演的，但是 就是也有可能是太冷， 对，可能是冬天没干米就配。 好，最后还有什么要补 充的？还有， 好，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假装格调吗？因为他们就会怕男生就是有自尊心会受挫，所以如果说真的有你有发现，就是女性就是你的女友或老婆另一半，他们在里面假装格调，其实那是一个爱的表现，因为他其实就是不想让你内心受伤，影响你日后的。的那个表现 哦，因为其实有些男生有性功能障碍是因为压力太大， 对，就是会觉得就是那种女生在。那你怎么知道女生有没有加高潮？那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完事之后，你发现她精神还很好， 就是假高潮。那如果完事之后呼呼大睡呢？ 那就是你她真的到了，因为你知道真正的高潮之后，你就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很累，然后你就会想要睡觉。 哦， 对啊，如果说还没，就是你完事之后，她可能立刻跟你讨论说：“你知道下个礼拜要缴学费？”那就是假的。 哦， 对、 就是，原来如此。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是，如果你很疑惑他是不是刚刚有达到高潮，那有可能就是他刚刚是装的，因为你自己都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他还说他有，那也是有可能。所以女生的高潮会有点小剧场。 嗯哼， 对， 那。最后一题，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现在我们两个要很精准的把节目录在时间内。最后一题，我要问什么？前戏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辅助女生高潮？ 会啊， 因为男生 整个情境 营造，因为其实男生很直接，就是离高杯啊，我出来啊，但是高潮，只是他想不想继续跟这个 不管是炮友还是 就是那个 喜不喜欢， 想办法这个行为达到真正的格调，那真的都有差。因为如果说你前面就只是让他觉得，就是你只是要来发泄，除非女生刚好也是觉得 我也想发泄， 对，那可能就是那也 OK， 就两个人就会天雷勾动地火，那咻咻咻瞬间就可以立刻解决。 也不 太需 要什么前戏，反正就 是不用，就是来这个时候就是要立刻来就对了， 长枪直入， 对对对，那才会就是立马割雕。 当下也不管你是长枪还是匕首。 对，你就是、 来吧， 对对对对，你得来度的丢啊！ 这个可以说吗？好啦，反正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我们都用比较可能带一点黄色幽默的语气在聊这件事、嗯。可是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困惑很多人，跟困扰很多人。 对，因为你知道，女生假格雕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欸，哎，就是、 欸、Hello， 我帮男生讲个话。男生遇到已经到没 feel 还硬要把他挤到射出来，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哎、欸。好，我们一起说，跟听众朋友说，不管你是男生女生，辛苦你了。然后再来说给你，哦、一二三，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辛 苦 你 了，你 了 好励志啊，太励志了。好了，我们这一集的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大家比较平常比较少。跟比较害羞去接触的话题，但其实这件事情、 欸、可是我们还没有对，但是 ending 不是应该要教大家几个就是如何达到格调的小技巧？ 好， 我们还有 两分钟。 哎、欸，那这、就是应该是最想听的是这一 part 吧？ 可以，因为前面讲这么多，我刚刚讲困惑跟困扰，困惑就是你可能不懂，你会有疑惑；嗯、困扰是你已经经历过了。但是你就会很困扰，说：“哎呀，我女朋友、我老婆，或者是我老公，是不是？” 好，那我们就精进一点的，譬如说，好，那我们就可以，如果说你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性这件事情跟爱真的最好是结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真的会比较好一点呐、啊，才不会貌合神离、嗯。然后，所以说你们就可以去个探，你们可以其实可以去探索彼此喜欢的类型，譬如说，可以问一下对方说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迷片。 哦，是 那很重要、哦。 东洋的还是西洋的，或是欧美 哦？哦， 现在最近有多、 啊、就是一底工 ，I'm coming， 我来啊，我来啊， 或者是 F 开头的， 对 对， 嗯，或者是 最近有新增一些是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枪比较不一样的 哦， 但是我无法， 那个可能就真的要挑，然后还有就是。或者是跟对方聊聊自己的最敏感的地方，或者是你可以用探索的，嗯，那真的都会有差别。因为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会在临门一脚的时候，你只要碰到那一个对方觉得很敏感的， 整个泄洪， 对，就会整个对，没错，就是这个都要探索。然后还有就譬如说像是环境也有啊，然后哦，讲到环境，然后还有那个衣服啊。就这一类的 情 境,、啊、 情境，对对对，角色啊， 像我不喜欢在车上，你就不要约我在车上， 或者是要约就约卡多架， 后面直接有后面只有双人床，那干嘛不在房间？ 哦、就是旺卡之类的， 对，情境环境 对啊，然后或者是讲就是还有，因为像我有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没有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在家里面。割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门是没有办法锁的，然后又是日式让门、哦、他是住男朋友家，然后那样的话就会让他很紧张、哦、那种很紧张的状态下是无论如何都很难割掉，因为你想要爱嘛不当爱、嗯、对，你不要 爱就配， 对，然后你就只能转震动模式这样对，就只能谢谢我们的那个音效卡 那女生其实这一点跟男生蛮像的啊，就是女生她可能只能被进入，但她其实无紧张到无法达到高潮，但是她其实可以被进入的。男生是紧张到无法勃起，所以他就理所当然无法进入啊、 哦， 都是压力跟环境造成的。 对，所以就是要放松一点啊、嗯、对对对。 还有什么小配博要提供吗？或是你个人经验？ 也没有、哦。 说好不说彼此。 对，说好不说彼此。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初夜？理我， 我不想说好不说彼此的 好 好，最后就是希望大家不管你对于性爱这件事情抱持着什么样的想法，你是只想留给你最爱的人，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个在性方面比较开放的社会当中，你想要找就是性事很合的朋友，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 安全， 再来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恋爱上在心事上都可以非常的圆满，圆满好重要哦。 对呀、啊， 圆满。最后 我还有我的那个 slogan， 好， 那来一下， 预备，然后直接 ending， 对， 预备，最后来注意听看看我们的 slogan， 对，希望它能够发扬光大，并且落实在每个人的身上。 五四三二一， 今晚做伙来歌雕，不用转正的模式， 不用转，我怕叫出来有点有点害羞， 我不要听你叫，哎，男生会叫吗？ 会。下次聊叫声大不同， 男女歌雕叫声大不同吗？ 好，可以。 好， 这是下一集，这就是性爱系列之就是小单元，这样就短短的小单元， 可以。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性事、房事、感情事、工作事事事圆满。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拜拜， 拜拜。